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火力调频 FM 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 一种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最新鲜的影视资讯，最动人的电影情节，由我们为您讲述。那么现在大家所听到的节目就是北工商校园广播台上线录播节目《影视前哨站》。每一个故事我们都细细品味，每一次评论都是全新的探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部影视作品就是《权力的游戏》7。《权力的游戏》第七集终于结束了，豆瓣评分维持在 9.6， 整个系列最高。还有一个惊天大巧合，群众们盼星星盼月亮的《祖诺龙妈大合体》竟然在七夕这天成功上演。可以，这波狗粮我服气，过完今天又得等一年。为了配合编剧本年度最钟爱数字7，我下面就送上本季七个最高光瞬间，一起回味刚刚谢幕的全游7。最痛快，如果让所有看过全游的人投票选出整部剧让人最接受不能的片段，毫无疑问血色婚礼绝对会以优势高票当选。这个抽不爆恐怕得有不少人弃剧。在第6季结尾，从布拉佛斯千面神学教学成归来的二丫，用易容术潜入了佛雷家，杀了老佛雷，还水下一句狂炸天的话：我叫艾利亚·史塔克，你在世上看到的最后一幕就是一个史塔克笑着看你死去。这还不解气，于是本集刚开场就有了一个承接上季的超高光 moment， 老佛雷又娶了小老婆，还把佛雷家族所有重要成员都召集到了当年血色婚礼的大厅。不过老佛雷的祝酒词听着却话里有话，简直是观众心声：你们都很英勇，屠杀怀孕妇女，五个孩子的母亲被你们割断喉咙，你们邀请贵宾做客，再将他们诛杀殆尽。他笑着看佛雷家的男丁们痛饮着美酒，几个呼吸之后扼住自己的脖子，整张脸憋成蔫茄子色，像滩烂泥一样栽倒在大厅里。此后老佛雷才揭下自己的面皮，露出一副寒霜的二丫。有债必偿的并不只是兰尼斯特家，只要史塔克家还有一颗火种留存，血债就不可能不偿。告诉他们北境誓不遗忘，告诉他们凛冬灭了佛雷。 最悲壮。以前我听过烟瘾、酒瘾、毒瘾，看全游之前还真没听说过龙瘾。第一季开始的三个蛋经过了6年，终于长成了这片大陆上最恐怖的魔法生物。除了全游，还有哪个剧有底气为一场战斗铺垫6年？一旦放出就爽得观众屁颠屁颠的，伸出整行，伸出整列，清空表格内容。但他们并不是战利品之战的主角，那天的英雄只有一个，詹姆兰尼斯特爵士。在这三头魔法生物降临之前，他已经经历过许多，父亲死了还是被亲弟弟所杀，儿女们都死了，弟弟现在是敌人了，爱人被权力浸染得面目全非了，后来甚至要杀死他，你说他是为了什么在战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我们看到的是，在败军之际，这个男人架起了旗枪，冲向那头无敌魔法生物时，悲壮万分的义无反顾。最心碎，说回那条无敌的龙，这引号真不是白加的。谁都知道，全游最后的重头戏是人类跟异鬼的大战，即便是三王会，也是为这场大决战做铺垫。作为前菜，囧诺领着一帮散兵游勇，自由民的托蒙德，无奇兄弟会的闪电大王红袍僧，无主的猎狗，以及被编剧遗忘几年一直在海上划船的大牛，跑去活捉异鬼尸鬼，结果被夜王的大军包了饺子。幸好死人不会游泳，在他们冻成棒棒冰之前，龙妈带着三条龙及时杀到，嗷嗷一通喷火，拯救了这几只胆量高过智商的勇士。可惜人家夜王贵为维斯特洛奥林匹克运动会标枪项目金牌得主，我想是大失误，抄起一柄大标枪嗖的一声投向冰龙韦塞里昂。在龙妈和观众们慈爱的注视下，从一颗蛋悍然长成这么大只的韦塞里昂哀鸣着从空中坠湖，咔嚓咔嚓，你听到的不是冰面被撞碎的声音，那是龙妈的心碎。更心碎的还在后面，夜王瞪着两个蓝汪汪的大眼泡子，硬生生把韦塞里昂复活成了亡灵的冰龙。妈，以后战场见吧。最期待，史塔克家差点完蛋过好多次，忠勇正直到宁折不弯的奈德史塔克被骗到行刑台上时疑似完蛋，战场上无敌的少郎主罗伯史塔克被骗到血色大厅里时疑似完蛋，继承了奈德毫无区里拐弯直性子的囧诺被骗到长城上挨刀时疑似完蛋，从此四只小狼崽子天各一方，雪诺在长城内外死去活来，山沙在君临谷地被卖来卖去，布兰在雪窝子里脱行，艾莉亚被丢到布拉佛斯自生自灭，幸好北境的孩子们命也够硬。此刻缅怀一下核桃大帝瑞肯，像是石缝中的野草，越活越韧，还都逆天成长了一波，囧诺成了北境之王，三傻成了腹黑女王，布兰成了三眼神鸦，艾莉亚更是战斗力一等一的无面人。我们的故事还没结束，对，还没结束。第七季狼崽子们终于集合了，从这一季的走势来看，这波小崽子只会越来越牛，不会再任人宰割了，正应了那句话，寒冬将至，白风凛冽，孤狼必死，群狼可活，北境或成维斯特洛最大赢家。最突然，说到小狼崽子们的这次重逢令人揪心，三傻真的很累，一回家就跟囧诺拌嘴，妹妹觉得哥哥现在不听劝解，早晚走上色后的老路子。哥哥觉得妹妹当着家臣的面反驳，很不利于北境团结。你当着所有风尘，质疑我的决定，就是损我的威信。跟弟弟重逢吧，人布兰都快成仙了，压根认不得。跟二丫重逢吧，人家还惦记着你少不更事，害了老爸。你为什么有这么可怕的想法？你也不愿这样，但你就是没法赶走他。本来一家子人就有一堆裂隙， 偏偏这裂隙里还插进去了根煽风点火的小指头。一会儿挑拨他跟祖诺竞争北境之王，一会儿挑拨他防着二丫，还很小心地藏好了三傻当年犯傻的证据，等着二丫抓住他的把柄。小指头为了自己当老大的这盘棋好大哦，但他千算万算万万没算到，在计中棋里，人家三傻不仅不陪他下棋了，还干脆掀翻了棋盘。三傻对着二丫数落了一大通罪名，你被指控谋杀，被指控叛国，结果最后扭头补了句，面对指控你如何回应？贝利奇大人，精彩。小指头集智商与美貌于一身的美男子，立场坚定的阴谋家，久负盛名的利己主义贵族，就这样懵逼的站在了凛冬城大厅，呆若被人捅了捅。当小指头准备给自己辩解时，我心里默念，可以可以，朋友，你要死于反派话多了。万万没想到，我们的二丫什么话都没说，一个马步上前，一记左勾拳右勾拳，一切惹毛我的人都有危险。杀鸡都没这么利索啊。作为知名一言不合就杀角色的大剧，除了小指头，在全游期我们还怀着沉重的心情挥手告别了以下众人：荆棘女王奥莲娜、杀蛇母女姐妹团、山姆的倔爹和帅弟弟、红袍僧索罗斯、消失了四季回归就挂掉的叔叔班扬。最瞩目，单身狗们大声告诉相亲之王我，今天是什么日子？没错，就是你们躲也躲不开的七夕。是不是被朋友圈里茫茫多的秀恩爱以及夹杂的几个卖月饼的小倔强气得说不出话来？来看这一集全游呗，让伤害加倍。毕竟在普天同庆的大喜日子里，囧诺和龙妈合体了。其实到了第七集，这对小可爱估值两个人要合体已经是赫鲁晓夫同志头上的狮子明摆着了。一开始囧诺跑去找龙妈，两人就眉来眼去，还被洋葱骑士无情戳破。你觉得他怎么样？谁？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他是个慈悲之人。你倒是一直盯着这个慈悲之人啊。到后来刚正不阿的囧诺软化，为龙妈奉上了自己以及北境所有人的膝盖。到今天两人终于合体了，探讨了一下反转维斯特勒大陆联手抵抗异鬼入侵的可行性研究这样高深的议题。很好，他们历经曲折的爱情正应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那句老话，如果你想谈恋爱，全世界都会对你伸出援手，鬼都会帮你的，知道了吗？以及看到上一条后的最吃瓜，来朋友们跟老师念一下这个词，万众瞩目的合体，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都在看着你们哟。比如来自能知过去现在未来的布兰，在林东城遥远的凝视，比如来自小恶魔的暗中观察，围观维斯特洛喜迎囧诺龙妈胜利合体的还差手里捧个瓜的他们，这样的这样的，甚至还有你们。好啦，开玩笑的，毕竟大家同是天涯沦落狗，相逢何必猜想，权力的游戏还要再等一年。嗯，希望有更有意思的咯。影视前哨站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电影，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电视剧，又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话剧，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的全都给你。每一个故事我们都细细品味，每一个评论都是全新的探索。晚安，祝你好梦。 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也都会走上不同的人生轨迹，但请无论如何一定要坚持自己最初的理想，别让自己越来越陌生。生活会不断地压迫你，让你终日忙碌，但也一定要找得到忙碌的意义。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言之有你，我是主播思婷。对于生活，自己实在是有太多话想说，但要说出来又觉得实在是难。我可能不会很好的把自己所希冀的生活描画出来，内心却告诉自己，我还是有那么一点模糊的感觉的。当真正的让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惊喜的。我也想问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到底想去过怎样的有趣的生活呢？最开始我觉得电影里那些华尔街里的人很厉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且总是直挺挺的西装再配上游艇香槟，应该是极为有趣的人生。后来可能是看那些桃花源类的书看多了吧，就想着如果自己有一天能够归隐田林是该有多么美好呀。前一段时间迷上了历史，又觉得要不去学历史吧，做一位史学大师吧，为后人留下点什么。但是现在想想，这些想法也仅仅是凭我一时的喜好而来的吧。后来想了想，想出这么一句有点不太靠谱的话，可以有自由，有权利，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可不就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吗？少年时候意气风发，可惜难免有太多掣肘，生活总是被安排在轨道上。青年时候呀，又开始学会思考问题，开始怀疑世界，免不了跟着时代的先锋骑手说一些大不敬的话。到了中年时候，社会给予的压力又实在太大，所有的思想全部跟着柴米油盐走，稍微闲下来也得开始考虑自己的熊孩子。老年时候纵览这一生，终于是可以做点事情了，但身体可实在不允许去折腾了。生活毕竟不是两个小时的电影，不可能把一切都压缩在两个小时的戏剧时间里，要去享受那些美好的时光，也必定得忍受那些糟糕的无奈。这样看来，最难的事情可不就是去在合适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吗？而且有时候我会感觉这个世界有些充满了敌意，我说我想随遇而安，就会被有些人说作不知上进，我说自己想要鱼跃龙门，就会被冠以不自量力。可是难道我非得跟随着世俗的眼光才可以吗？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这么费劲的努力呢？ 我不想做一个斗士，但假如非要我做出选择，我必定会献出自己的一切，来换取哪怕一刻钟的自由，去做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不自由，无宁死。但是我还是会记着桃花源里也有村支书这句话的，没有足够的实力，恐怕我也不会有那份享受生活的情趣。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人究竟为什么要努力？后来我想了一下，有人真的在过着你梦想到的生活，无论你是从书上看到的，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那种生活，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或者想象不到的。但是真的是有人在过着你所希冀的生活，所以我努力的全部意义就是让自己的生活看起来不那么糟糕，至少要过得有趣。可以自己开一家小酒馆，这是我和我的一位好朋友共同的理想，一家不大不小的酒馆，每天可以坐在那里看到形形色色的人，让时光过得更慢一些，本来就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可以去世界各地到处看看，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去认识更多有趣的朋友，无论是在原始森林或是在热闹的 CBD， 我都可以感受到快乐。一直以读书人自诩，最希望的就是家里可以有一个藏书室，自己可以有足够闲暇的时间去享受阅读。在一个午后，可能会是无所事事，从书架上抽一本书下来是多么美好呀。邀请朋友们在家里开一个茶话会，可以让思想碰撞，谁又能肯定这里不会有另一个大作家的诞生呢？作为一个吃货，当然不会放过每一个享受美食的机会。可能是因为自己确实吃不惯西餐吧，觉得中国的食物已经可以把我喂饱了，也并不需要非得在那些大餐厅里恪守着餐桌礼仪去拘谨地享受美食，更希望找寻每一个城市角落里的美食，像个探险家一样通过食物来了解这个城市。我现在才发现自己其实喜欢的生活并不是表面光鲜，我更喜欢简单精致的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体会到生活的真实。所求很少，但也算奢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也都会走上不同的人生轨迹，但请无论如何一定要坚持自己最初的理想，别让自己越来越陌生，去坚持做一个富于奇思妙想的梦想家，要懂得通过自己的意志把梦想变为现实。生活会不断地压迫你，让你终日忙碌，但也一定要找到忙碌的意义。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今天的言之有你就到这里，感谢杨的公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在前方的山口汇合。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青春是一班轻轨，车窗外是一瞬即逝的风景，生命是一扇大门，推开后通往无尽的旅程，梦想是一面风筝，无论有多远，线一直在自己手上。情感是一场大雨，淋湿的是风干不掉的记忆。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爱是生生不息。在青韵黄昏这个情感的纯粹国度，请允许我用声音为你取暖。 大家好，这里是青韵黄昏，我是主播天然。我们爱过却终究分离，每个夜里想起来都只剩下孤寂。爷爷走了之后的每个7月15，奶奶都会让爸爸准备好几碟爷爷爱吃的小菜，盛一碗温热的米饭，满满当当。打开大门，我们每个人轮流在垫子前深深地拜上3拜。虽然爷爷已经走了3年的时光了，但对于奶奶来说，爷爷走了之后，时间都是停滞的。再也没有出过家门，百来平米的空间成了他的整个世界，每提起一遍爷爷都会湿了眼眶。他总问我有没有梦见爷爷，总是喃喃自语，走了这么久却都没有回来看过一眼。春风夏雨秋凉冬寒，哪一季都没有他，我们再也遇不到他了。老一辈的爱情总是那样含蓄，不曾说过一句爱你，就是安静的彼此相互扶持，就走过了那么多年。爷爷是个知识分子，也曾投身革命的洪流，意气风发过，也受过苦。奶奶只上过一年学，但她是个聪明的女子，识很多字，还会麻溜地打算盘。两人生儿育女， 也不曾有过什么争吵，大大小小的事情爷爷都是依了奶奶的意思，清清贫贫也好，平平淡淡也好，至少爱情的模样在他们身上能感受得真真切切。这就是老一辈的爱情，安安静静的就过了一辈子。你以为他们爱得清浅，到后来才知道，最爱爷爷的不是他的那些儿女，更不是我们这些孙辈，而是奶奶。几十年的风雨相随，半生的艰辛，换最后那些年的白头，只是你先走了一步，我再也找不到你。既然爱一个人到最后都只剩下眼泪，那么何必要在一起呢？何必要在一起，山山水水躲不过你一朝分离，自此剩下的思念都留给一个人，还剩什么海誓山盟生生世世？何必要在一起，甜言蜜语都停在往昔，我们爱过却终究分离，每个夜里想起都只剩下孤寂。何必要在一起，你的气息还留在这里，而我们会有各自的生活，却逃不开过去的影子，你的身影、侧颜还有笑脸。何必要在一起，以后失眠的夜里都是你，爱上的人都像你。那个陪在我们身边的人，占据爱情全部位置的人，终有一天会走散在人潮汹涌中，或许是走失在奔向未来的路上，或许是先对方一步离开。短短一生的时光，须臾之间，终究没有人能陪我们走到尽头，却把不灭的眷恋和思念留到了最后。爱这么艰辛，让人流泪，何必要在一起？不要遇见你，以后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故事想起。我们总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让那个人占据整个脑海，黯然神伤，独自疗伤。但时光能轻而易举治愈不够爱的人，却对深爱过的人无能为力。既然如此心痛，那么我们何必要在一起呢？可是人来人往，相携相爱之人又有几人逃避？分开的时候我们低嚷，何必当初选择在一起，而浓情蜜意时，谁又曾放手过？让人有巨大的勇气去共担风雨，有巨大的信心去挑战未知，有巨大的力量去拨开迷雾。我们要在一起，虽然我不知道前方是什么，爱却让人不离不弃。我们要在一起，虽然会有好长的时间要分离，爱却让我们彼此努力靠近。我们要在一起，虽然会不小心地让你哭泣，爱却让我承包下你所有的伤痛，让我们成为心有灵犀的一对。我们要在一起，我还没看你穿上洁白的婚纱，还没互换过圣洁的戒指，我们还有柴米油盐的小浪漫，还有慢慢变老的小心愿。我们要在一起，虽然我不知道会不会先离开你，可是爱你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和你在一起。 爱是铠甲，也是软肋。不要问何必，因为爱你，怎么舍得放开你？因为爱你，就算感觉不到你，也不后悔我们在一起过。我们就要在一起，在爱的国度里，不要问何必，只剩下在一起。如果说多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会不会太俗气？但还是真心愿那相爱的人都不要互相分离。一生太短暂，我们真的只够攒足一份勇气去遇见对的人。择一城终老，择一人白首，久伴不离。这世界都颠倒，你才会想起我。关于你想起我，沙漠穿越骆驼，轨道开过火车，云朵从雪花上飘落，卡布奇诺在喝我。阳光慵懒，鸭毛灿烂，手套寒冷，冬天温暖。画家描绘旋律，歌手歌唱图案，飞鸟陪鱼儿说话，土壤和落叶打架。皇后善良，王子可怕，小矮人骂白雪公主傻，大熊拒绝静香，人们歌颂软弱。当这世界全都颠倒，你才会想起我。有关于梦，就像多了一个世界。老友深夜发这么一条微博，同为熬夜的我评论道，你这样不行的，睡眠质量很重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一个月来陆陆续续看到他在朋友圈发文，而主题无一例外全都是记录自己睡眠状况，状况并不好，一直失眠多梦。老友随即回复我说，我也知道啊，可是做梦这种不可控的因素我也没辙。有一次他发了一条朋友圈，我们几个朋友就在下面评论起哄说，昨晚我也做了好多梦。我就接话说，哎呦，我比较少做梦，传说梦里都是白天潜意识里的想法。另一个朋友也插话说道，那个插话的朋友说的没错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话我听了很多年，而我这个老友也的确如此。不久前因为做活动，时隔半年之久，我又见到了老友，许久不见，相谈甚欢。想到老友每次发动态的时间点，担心老友的身体，于是我提醒他作息时间要规律，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比一个健康的身体来得更重要。他突然目光暗淡了一丝，跟我说，我最近啊陷入了一种让我自己很混乱的局面，一直想拔出来却无能为力， 这种感觉真的很痛苦。老友说，半年前他遇到了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女孩子，是那种很久很久都没有出现过的动心的喜欢。老友一开始并没有告白，一来不确定自己的心意，二来担心太突兀会吓到那个女孩，于是起初只是默默地陪在她身边。后来老友鼓起勇气告白了，最终却还是没有得到女孩的芳心。女孩子嘛，总会考虑很多方面，比如时机、环境、条件等等因素，反正最后也就没有强求，老友又退回到了朋友的位置上，看着那个女孩，同时劝说自己默默放弃。就像我们经常对女孩子说的，一个能让你极无安全感的疑问是不是喜欢自己的男人，那他就是不喜欢你。这个说法呀，对于任何一段感情都是一样的。于是我就劝老友，都这么久了，你到现在怎么还没走出来呢？一个男生说了要放弃，干嘛不干脆利落点，要这么折磨自己呢？老友无奈地跟我说，道理我都懂啊，可是做起来却不容易。就像我以为自己已经可以正视这段感情，可以把他当朋友一样对待，直到一个月前遇到他，我却发现我的心像进了水的毛巾，如何都拧不干了。而一直以来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理性豁达，都在那一刻很轻易地分崩离析。我们没有在一起了，我把你想得很坏很坏，在心里说尽你的各种坏话，罗列出100条证据，证明你是如何如何的配不上自己。但是只要见到你，甚至不用见到你，只要听到你的消息，我就会突然心里的一震，我就知道其实我还是念念不忘着你。老友说，我做不到看他一个人孤孤单单而我无动于衷，做不到知道他吃不下东西还能大快朵颐，也做不到看到他不开心时我也能开心。大概这就是所谓的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真的能够爱很久很久吧。我从来以为恋恋不忘、心思细腻应该是女孩子的特长，而男生大概应该就是心里装着国家，不拘小节。然后看到老友才知道，原来一个男生也可以体贴入微，对你长情到即使被你三番四次的伤害也觉得无悔。而我至今没遇到这么一个能这样对待自己的人，究其原因应该是没等到那个深爱自己的人吧。人们也曾告诉我，在我们的世界里不只有爱情，爱情也不止只有一次，所以夜深人静的时候别矫情，孤独无依的时候也不要将就。是的，这些年来我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可是偶尔也会羡慕，会觉得无论你在哪座城市哪个角落，都会有人想起你，也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我还想连同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一起消磨到星光满天。这世上我们无法完成的事情太多了，无法拥入怀的人也太多了。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过来人说遗憾也是一种美的原因吧。深夜看到一首小诗觉得很感动，诗人是这样说的， 关于你想起我，沙漠穿越骆驼，轨道开过火车，云朵从雪花上飘落，飞鸟陪鱼儿说话，大熊拒绝静香，人们歌颂软弱，当这世界都颠倒，你才会想起我。于是莫名其妙的想到，偶然间点开老友相册时，突然发现的被忽略了很久的老友的昵称，昵称叫做十里。是吧，春水初生，春林初生，春风十里不如你。我在想你啊，你呢？在另一个城市的你会不会在想着谁？你又会不会偶尔有那么一丝丝的想起过我呢？忘记你很难，但我想我最终会走出来吧。我会停止想你，在61分，在25小时，在星期8，在13月。你是我枯水年纪的一场雨，你下得酣畅淋漓，我却淋得一病不起。听了这期节目，听众朋友们会不会想起另一个他，那个在其他城市的跟你相距很远很远的他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导播道尔，我们下期再会吧。 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一个正在成长。 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